好啦，星期二得到，而家翻嚟第四节。嗱，咁我哋咧，依节咧就讲翻啲嗰啲叫做大家都好关心嘅呢个叫经济环节、经济议题啦。咁、嗯、其实咧，讲呢个节之前咧，就大家记得都系要揿 like 啦、click 广告啦吓。咁、呢个系我哋嘅指定动作啦。咁啊，最近嗰个叫做咧，即系其实东北亚局势咧，就因为呢个北韩啊，伸出友谊之手吓，咁啊变咗咧，成个局势就缓和咗好多。咁啊，好多人喺度讲啦，喂，北韩点解会咁轻易跪低咧吓？有啲咩原因咧？咁啊，头先有段报道咧就非常之有趣嘅，啊，佢就话咧，系立场新闻吓。就話咧，因為李雪主啊，佢又有睇小熊維尼，咁啊又用韓國化妝品，咁佢所以咧係一個推動和平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推手咁講。跟住有人講啦，就話咧，因為呢個叫做金正恩咧，就睇好多 K-pop 嗰啲女團咧，啊佢話如果消滅咗你南韓啊，咁啊佢哋以後咪冇女團睇咯，咁啊嚇，咁呢個咧純粹係鳩噏嘅，因為咧你。如果佢真係咁有興趣，佢哋可以隨時派人去綁架啲女團翻嚟㗎。佢都唔係未做過啦。佢、老豆綁架咗一對嗰啲叫做明星同埋嗰個導演去北韓拍電影啦，係嘛？咁所以咧，依、這個係咪佢哋推動和平理由咧？我話唔係喎。你哋大家覺得點啊？覺得係咪？ 呢個太過表面得滯喎。 太過表面得滯啦。咁啊，有冇啲深入少少嘅，即係有冇啲分析咧？你哋有冇啲睇法咧？ 我船頭石先咯。 我覺得就首先文在寅咧喺選舉之前咧，其實佢係好 believe on 佢個 mentor 噶嘛，佢 mentor 係講呢個陽光計劃噶嘛。 係。 咁佢哋 佢係算係左派嘅，因為咧，佢係其實就係盧武院嘅一個好耐嘅拍檔。因為咧，如果大家有睇過《逆權大狀》啊，都知道啦。咁啊，主要就係講盧武院啊，但係另外一個大狀都係佢喎。嗱，佢都好似係律師嚟噶嘛。呢、這個文在寅，咁咧佢同盧武鉛就係等於即係沙煲兄弟，咁啊，但係盧武鉛咧就因為就俾人話佢係貪污啦，就跳崖自殺啊，咁啊，所以佢咧其實就延續咗嗰一套嘅，即係對於呢個北韓咧係一個比較友善啲嘅態度嘅，咁所以咧之前我哋節目講過啦，如果而家仲係李明博又或者嗰個叫做朴槿惠咧，咁啊肯定大家冇計傾嘅， 傾唔埋， 一定傾唔埋嘅，因為嗰邊係極右嘅。咁當然呢個叫比較親左啊，或者人笑佢左交啦嚇，因為陶傑一定係笑佢左交嘅總統。咁咧相反就促成咗今次呢個南北韓咧嗰個破冰，同埋咧南北韓咧就話宣布放棄核，即係唔再試射導彈啦咁講。 咪成個 agenda 其實都係北韓主導嘅， 係 即係其實阿金正恩一早就安排咗幾時係會傾到。呢一樣嘢出嚟， 係 個問題係到底係有冇提早到嘅啫， 係 因為呢個一定喺 agenda 度 set， 佢個 agenda setting 入邊裏面一定係有呢樣嘢噶嘛。 嗱， 當初見到佢咁強硬，不停咁搞射飛彈嘅時候，大家已經知噶啦， 係 即係擺一個咁高嘅姿態，就係為咗最尾要 達成 一個 settlement， 冇錯啦。 係啦，因為咧開天殺價就落地還錢嘛，即係好似啲莊家派貨啊，佢唔炒到11.7，嗰只無記百貨咪無記電視啊，點樣令到你去8蚊9蚊接貨咧？或者七蚊 搏老命炒起佢咯，咪搏老命啊！我哋咧就係好唔好失控噶，好唔安全噶、 啊， 對周邊地區構成嚴重威脅噶啦。 係啊，你快 一定要將個標籤咁標落去我度，先至同我會有偈傾噶嘛。 唔係啊，你快啲攞錢嚟收買我啦！如果唔係，你好撚牙煙噶。 係啊，快啲！一擺個名就係 風 盤吉尼， 係啊，風盤吉尼南韓啊，喂！好生意啊，老细吓！最近咧，唔系最近咧，我啲兄弟咧就有啲手紧。 唔系咧，最惊佢嘅咧，即系我相信日本其实系好惊北韩嘅。 最怕系日本啦，因为咧南韩咧其实嗰个位置咧同北韩非常之接近。如果系南韩咧整粒核弹落去咧，其实最终嗰啲系辐射都吹翻去北韩嘅。 系，唔系打南韩同埋唔使用核弹啦，你飞导弹过去都够啦。 系， 系啦。咁日本系好惊嘅，其实 最怕系日本仔， 因为佢咁试射咗几次飞弹咧，几次都喺日本上空飞过。 系啊，喺领海飞过去另外一边啊。咁所以咧，其實佢我哋都係覺得佢主要靠客啦。咁但係點解突然間會無端端轉態？又話首先咧又傳出同呢個約特朗普見面，跟住咧就直情訪問南韓。但係點解咧？其實我哋有解讀嘅，我哋覺得咧，肯定係佢手上嘅武器。 或者嗰啲核武咧，其實已經唔得啦，就嚟過期，或者已經冇辦，即係可能已經去咗嗰、那個 谷到盡啦， 已經去咗嗰個叫做即係點講啊？到期好似輪咁樣嘅到期嘅末日輪嚟嘅。你如果唔對演咧，唔嗱嗱聲對演咧，你就會打靶噶啦，嗰種廢變啲廢紙噶啦， 好難再炒上一陣啦，應該咁講。 係啊， 佢嗱飛彈都射咗幾次啦，可能其實已經到咗極限噶啦，喺佢而家現有技術入邊。 係。 即係人哋會做到好多分析噶嘛，知道佢射上去嗰啲嗰啲咁嘅所謂衛星啊，或射衛星上去係邊一啲型號嘅彈道導彈，人哋會知噶嘛， 冇錯。 即係你啲技術去到邊一個階段，人哋會知噶嘛。 係啊，咁所以咧，佢咧喺呢個叫做泡沫爆破之前咧，就要 good 水套現。咁而家好明顯啦，達成協議咪 good 水咯，係嘛？咁啊，依家同南韓啊 friend 翻啦，嚇咁啊約呢個特朗普飲茶啦出嚟係嘛？ 阿Trump一定睇通佢呢套嘢。 系， 因為大家行家嚟， 兩個都係 dictator 心態， 兩個都係啊，做大個餅嚇，兇咗對方先噶嘛。 係啦，同埋咧，我可以覺得咧，依、這個 Trump 咧同埋金正恩咧係唔同老豆、唔同老母嘅親生兄弟，冇血緣關係嘅親生兄弟。 即係 Asian 一個， 兩個係一個係白人，一個係亞洲人咁解嘅啫。喂，兩個嘅招式係一模一樣啊，係大家都係師承嗰個嘅，都唔知係學，總之唔知學邊個咧。總之都係大家都係同一套功夫，嗰度 大家都係打口哨先嘅嘛， 以鳩噏為主嘅， 舌上功夫一流，舌上 大家都係鳩噏嘅，係咪先？咁然後咧。鳩噏咧成為咗莫逆之交喎，而家突然間兩邊咁啱 key， 喂，好啱 key 喎，而家佢哋兩個係嘛？咁咧好多人都好期望呢個叫做咧叫做咩金侵會係嘛？ 嗯， 啊或者侵金會啊，唔知點樣，唔知點寫啦嚇。咁、正常大國應該係擺頭嘅係嘛？咁啊呢個小國梗係擺後邊啦。咁啊嚟緊， 反而你如果即係啦，如果韓朝鮮同美國嗰個關係好咗咧，反而朝鮮同大陸嘅關係 誒， 爭少少噶啦， 呢個絕對係啦。嗱，好似越南同埋呢個緬甸都係啊嘛，佢選擇咗跟咗個大佬，嗰、個大佬叫美國，咁啊疏遠你大陸咯，自然係咁噶。 因為咧，朝鮮咧其實有好多俾人制裁咧，之前咧其實好多礦嘅喺呢個中國同呢個朝鮮交界嗰度係有一 扎礦 資源，係長白山嗰頭好多資源嘅。嗰陣時好多中資入咗去噶嘛，而家俾人鎖死曬啊嘛，幾十億啊幾百億美金鎖死曬嗰度噶。 係啊，佢全部。 所以其實佢哋係好唔掂嘅呢幾年。我諗係舊年真係發窮惡得好緊要咧，嚇親人而家真係做到嘢咯。 係啊，其實好明顯佢都知道自己嘅實力去到邊度。如果佢唔係出依招咧，第一佢冇咁嘅討價還價能力，你唔發癲咧，冇人買你怕噶嘛。你唔捧盤吉上去，冇人封老毛俾你噶嘛。就係咁解啦。咁如果喂一盤吉你唔俾，咁咪抬多兩盤吉嚟咧，每日抬一盤吉嚟。 抬一抬下，發現佢啲吉都唔係好夠。 係抬到最後一盤嘅時候，咪發爛渣啦。喂，你再係咁咧， 再唔俾好俾喎。 係你再唔俾我就做嘢噶啦。咁啊，其實咧佢後邊冇吉啦已經，所以咧今次好明顯佢啲吉派曬。运晒上去， 就快派晒， 已经运晒上去，运晒上去上食地址，已经仓入边已经冇吉啦。 系啊， 咁所以咧已经发穷恶，所以咧最后同个老板讲：嗱咁啦，我抬翻走晒啲吉，嗱你又封翻两封老毛，嗱你见我咁多兄弟嚟，老啲兄弟都要 食饭噶， 都要食饭噶，出咗咁多汗，饮水都要啦，咁样。咁咧就得到咧呢個民在人咧啊咁樣啊好啦，咁大家握手言和啦，係嘛？你擺到我成間鋪都係吉，我都做唔到生意啊！咁啊同你丟咯，係咪？所以咧呢兩個咧係已經係大家即係握手啦，係嘛？跟手仲有問題喎，唉，以前咧你知啦，我哋雙方咧中間咧太多啲馬夫啊扯皮條喺度賺中間差價，不如我哋飛起個馬夫嚟直接丟啦，啱曬。个马夫就叫习近平，而家冇嗱，我哋悭翻啲交易成本，系咪？ 唔使俾佣， 唔使再俾佢佣，俾中间人抽佣， 免佣 系啦，免佣， 免佣交易， 但系咧就唔系免佣百家乐嗰只免佣喎。嗱，我哋要讲一样嘢，喂，免佣百家乐，大家千祈唔可以赌啊，搵笨柒嘅，因为咧你一中一铺六点俾人抽大水，其实咧系高佣百家乐，千祈唔好俾个名额赌。大家如果過去澳門，千祈唔好買免佣百家樂啊，好揾笨柒嘅。百家樂開六點嘅機率好高嘅，啊，咁啊，依個題外話。咁我哋講翻起咧，那個交易成本問題。當呢、這個 朝鮮同埋朝鮮啊，應該叫朝鮮啊，南韓大家飛起咗中間人，冇咗交易成本，直接丟嘅時候咧，咁樣美國咧所付出嘅成本亦都係減低，佢嘅邊際利潤亦都提高，因為咧佢就變咗咧可以專心就搞你中共，係嘛？佢可以嗰啲精力咧就唔使再諗北韓啦，因為北韓都係自己有啦嘛，第日嗱我俾啲著數你，你要同我搞你之前個大佬好唔好啊？咁實好噶。系嘛？因为之前个大佬而家冇乜着数俾佢啦嘛，系、咪过底啦？而家劝北韩过底，咁嚟紧个会面咧，好大机会咧就系、是、一单过底仪式，使唔使斩鸡头拜神？ 整 friend 噶，我哋做兄弟啊，王子兄弟啊， 要翻之前个大佬， 系啦，跟手咧，你就同我翻去怼冧之前个大佬。系嘛？黑社会咧做啦，你搵人怼冧佢好难噶，你买通佢身边嘅保镖啊嘛，第二集系咪啊？嗰个 logo 咪俾佢啲保镖打死嘅咯，系咪？咁所以而家咧，其实好明显美国佬系想用呢招嘅，使少钱，我就去买通你身边只狗，咬翻你嘅春袋，系嘛？咁 反正南韩啲飞弹都系指住中国噶啦，又系用美国佬嘢。 唔系佢用萨德嘅，佢南韩就唔敢搵飞弹指住你嘅。不过啲萨德咧就你一出飞弹，全部拦截晒咁解啫。同埋佢会记录低啊，佢萨德最犀利咧就系会记录晒你嗰啲导弹嘅位置，锁定晒喺度，你喐都冇得喐。吓、咁当然啦，而家咩世代啊，边有人打仗嘅、个个讲生意啫嘛，系咪先？因为咧。而家嘅世界已經唔係以前嗰套啊！好多人咧，即係無論解讀世界經濟歷史或者呢個世界局勢咧，都係用嗰套咧70年代石油危機嗰個思維，又或者冷戰啊，蘇仲係用前蘇聯啊，冷戰思維，仲覺得而家係古巴導彈危機嘅年代，冇啦，歐曬啦，成日睇乜撚嘢廣場協議冇鳩用，而家唔係嗰個年代啊，係咪先？而家嘅年代其實全球係一體化嘅。你只是爭取某些領域你是拿到著數，但是你不可能全部被你贏曬，你一定是放翻啲出嚟的嘛，係咪先？你贏了依份就要放翻部分出嚟噶啦嘛，係咪？嗱，好似咧，而家南北韓就搞掂啦，咁啊，而家到了中美談判咯，嗱，咁啊，啱啱咧美國代表團咧就琴日就喺北京開會啦，有個好有趣的現象，佢話咧開完會大家就咁坐喺度開完會。冇同佢食晚飯喎、啊，嗱、這個咧好重要嘅信息嚟、啊，就係話咧，而家老子唔撚妥你，唔出請你食飯，點解咧？你都唔嚟孝敬我，我仲請你食飯係嘛？ 飯都冇人食， 唔係咧，中國人其實好重視嗰個晚餐嘅、尤其是咧見完面當日其實一定要食餐飯嘅。各 因為翻大陸多人會明白噶啦， 係啦，啱啊， 同你冇嘢傾都會同你去食飯嘅，正常 係啊，唔係食飯咧係表示一種友好嘅，即係咧係釋出一種叫做咧釋放嗰種叫比較友好嘅息怒啊，意思就係、喂今晚大家食餐飯，大家坐喺即係意思係交朋友，大家做 friend 係一個友好嘅。當大家傾完嘢， 飯都冇食， 各自翻酒店，你吔屎咧咁樣咁啊死啦！飯都唔請食一翻餐嘅話咧，呢次咧就有機會係即係咧。肯定是未傾掂，咁啊嚟緊咧過多一兩日咧就唔知道，但係啱啱你係船頭赤話啱啱見到 Twitter 侵又出咗個一段嘢出嚟，佢講咩啊？ 佢都係覺得自己贏緊啦，佢話應該佢話即 係侵 fans 啊， 跟住之後。我唔係啊，其實我係睇住佢咧，每日八點鐘佢有冇嘢出，佢有嘢出我估 IM 嘅啦，即係估美國嗰個。 不嬲都話啦，個個都係睇 Twitter 做人㗎嘛。 係啊，係咯，佢哋會聽日見面講，咁 determine 嚟個 results 係點樣咯？咁佢哋覺得中國而家都拗拗地，我哋應該贏緊咯。美國 US trade wins 繼續繼續打嘴炮喺度。 唔係咁，佢其實從來咧，佢喺佢嘅字典裡面從來冇 loss 呢個字嘅，永遠都 win 嘅。 佢從 all in 係啊，佢全來都 win 嘅，佢從來都贏嘅，都冇輸嗰個字嘅，其實係係嘛？無論發生咩事都 win 嘅，係咪？咁當然啦，美國個國力咁強，你做咩都 win 嘅啦，有幾可能會輸啊？ 不過可能 WTO 上面可能真係，如果真係打上 WTO， 可能真係會爭啲嘅大陸，因為你始終你啲嘢唔係透明啊嘛，你始終好多嘢。 咁佢其實大陸從來都唔遵守 WTO。係 啦，係啦， 喂，入咗世貿有遵守過咩？ 冇啊，冇啊，好多嘢 真係從來冇遵守過啊！佢話放寬銀行保險， 係啊， 有咩？ 冇，揸到唔知幾實啊，越揸越實添。 喂，唔好話去到嗰啲啊， 會計師，香港會計師都唔可以翻大陸執業啦。喂，當時簽 CIPA 簽嗰啲嘢， 嗰啲忙噶，嗰啲單向嘅，其實 全部鳩噏噶，氹你嘅啫，全部都係簽完嘅嘢，話從來佢都當係嗰啲 派糖啦，嗰啲叫派糖咧，派到都唔係派張糖啊，派張券啫，券就兑唔到嘅。 哇！如果好彩佢咪叫兑到啦，頭五位每人有一糖咯，第六個就冇噶啦。 不過如果大陸真係開放咗金融業啊嗰啲咧，其實都幾精彩嘅，我相信應該全世界輪日頭我都睇下，即係大陸啲吹牛有幾高張咯。 我可以話俾你知咧，你一定失望，因為大陸係唔會開放俾你嘅。 唔係我知道，但係如果真係 in case 咧，你應該好刺激噶嘛，成件事係好好玩咯，你明唔明？你諗下成個市場散户咁多，你一定係好唔 stable 噶嘛，係 啊，去熔斷啊，再惡意沽空啊，搞唔掂啊咁樣。 你都可以惡意沽空，你善意同惡意沽空你都唔得，我同你 得。總之就唔準無得沽空咯，就總之就係冇得沽。 大家鬥谷上去， 只能買不能放。 大陸咧，其實如果佢會夠膽開放呢個市場咧，佢一定係準備好曬陷阱等你嚟踩嘅。 又玩熔爐機制， 唔使唔係佢唔係玩嗰只，佢總之有個方法令到你一賣你嘅鉗住你噶啦，係你冇得走嘅，好似暴獸器咁嘅，你一賣踩到就泥足深陷，你就唔係嘅。 管制嗰下咯，可能係你攞錢你要打税噶嘛，你譬如你成億咁樣出咧，你要一個禮拜，同埋要收翻税噶嘛。 哦，佢係啊，如果你喺嗰、那個最緊要喺個收税嗰度咧，你已經死啦，你賺嘅 profit 係 啊， 就俾佢咬咗去。咁你咪入嚟咯，你咪玩咯，追擊咯，咪係嘛？ 嚟幾多殺幾多， 係啦，有殺冇賠。係，真係佢會真係做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咧，佢短期內係唔敢開放，因為始終咧，佢個成熟，佢個市場唔成熟嘅，加上咧，佢嘅投資人都唔成熟。你如果出邊啲風一吹咧，喂，佢大陸就會亂噶啦。所以佢係唔可能俾你咁樣食， 但係大陸都唔知道出面發生咩事 嘅， 有時候 唔係啊，佢其實佢都知嘅，但係佢會封鎖嘛。但係咧，你封鎖冇用啊，全世界孤你嘛，你唔通你除非刪咗個市場咯。所以咧，佢係短時間內都唔會開放，係唔開放得嘅。佢要其實人民幣而家依個地步咧已經好叻嘅啦，可以做到咧喺市場喺國際上自由兑換咧，而冇大幅俾人追擊嘅話咧，已經好本事嘅。因為咧，佢係令到人民幣已經係去到嗰個地位咧，係大家已經認可咗。其實依個好難嘅。你如果係十零二十年前，你諗唔到，你唔會覺得全世界會認可人民幣。不過咧，我覺得可能咧，依個支付寶即係會產生，即係點講，作出好大嘅貢獻喎。依樣嘢，佢令到好多人都肯收依樣嘢咯。因為你用支付寶外國咧，你就算喺澳洲，佢都最後都應該同你用人民幣結算翻噶嘛，係嘛？咁咪等於變相你認可咗人民幣咯。其實依好緊要嘅。咁佢嗰個推廣策略咧就係送錢啊！你咧初初裝支付寶咧，我送幾多錢俾你？跟住咧你有客嚟入增值咧，我又送俾埋個客。咁啊客人會自然會好樂意用咯。遲啲其實我覺得個趨勢就係咧，好多人會好樂意用支付寶啊、微信支付呢種系統，因為佢係大曬金錢啊。好似之前嗰啲咩滴滴打車都係啦，上面鬥燒銀紙嘅，你打車我送10蚊俾你，係嘛？咁啊司機咧接一單就多5蚊，咁個個咪搶曬去做咯。佢係其實要搶呢個 market share 啫嘛。嗱，咁啊呢節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翻嚟你講股市啦。 好。